20号星期三，苏动音乐啦。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呢、這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另外啊，更加紧要啊，就系、是、我哋喺六点半钟将会出现呢一个嘅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嘅，咁啊继续同波成玩游戏啦。 系啊， 玩啲音乐游戏啊， 音游 讲到好似嗰啲。 音游啊， 赞凳仔咁啊， 音乐耳嗰啲 friend， 音游 OK 嘅， 系啊，音游嘛，手机， 骚动音游，奔波 back to back， 骚动音游， 系啊， 觉得好好啊呢个名， 吓咁啊，继续会系歌接歌咁样啊吓，去讲述一个关于小明嘅故事嘅，咁啊，我越嚟越觉得咧，摩城真系好了解我，其实 我一好嘢啊，我即刻咧就会同阿斌分享啊。 系因为、 啊、早几日嗰个我都唔记得同你分享 咩啊？ 早几日嗰一样咧，我去咗摩罗街，即系 你识女仔嗰啲唔使同我讲嘅， 冇啊，日头冇女仔识嘅噶咯。但系个 friend 带咗我去一间嗰啲叫古 vintage shop， 我中文我又唔系叫古董啊，但系 古即系卖啲古董二手古董嘢咁样。 佢又我唔知系咪叫古董，因为我成日觉得古 古着，但系 佢又 唔系衫，佢唔系衫吓。 佢里边就系有好多怀旧 古物 系啦，因为佢就咁叫 Hong Kong vintage shop 咁、okay。咁里边有啲咩？其实喺门口嗰度咧，我已经见到我系应该要叫你去噶啦。 嗯， 佢门口就摆咗好多黑胶碟喺度。哇！咁当然嗰啲唔会系嗰啲最我哋未必會識嘅， okay, okay。 因為佢應該都係唔知邊個搜羅翻嚟啦，然後佢亦都會有唔同嘅價位，咁、可能價錢貴少少就會一啲我哋會認知嘅多啲，咁但係因為佢唔係全新嘅，所以其實所謂貴啲嘅價位其實都係100蚊度嘅啫。 哦，哇，抵喎、啊！ 而平嗰啲可能40至60蚊就一個價，跟住之後可能60至80一個價，80至100有一個價咁樣，咁你就喺裏邊自己揾尋寶咯。 其實嗰條街係好多呢啲嘅，即係你頭先講嘅可能係一間鋪頭裏頭啦，即係但係咧你知道摩街嗰头咧，咪有好多嗰啲档口仔嘅，即系一条街咁样，嗰啲绿色铁皮搭出嚟嗰只咧， 好似系啊， 我唔记得摩街定隔篱，即系石板街嗰头啦。其实系好多咧，佢嗰啲档口仔先系真正 真系噶 有宝藏揾到嘅地方， 系啊，唔系好似你去深水埗咁啫嘛。不过有啲人会觉得吓、深水埗好又系咪真系噶？或者个感觉，我假设啊，你系好嗰啲叫咩啊？好阶级或者好中意分地区嘅个人，咁你唔去深水埗，我觉得你都可以去摩罗街，因为嗰个好得意就系佢上面本身嗰日约咗 friend 食 lunch 啊，饮咖啡， 哇， 咁系 咖啡食 lunch 去到咁， 梗系啦，知唔知点解？因为个 friend 住嗰边唔肯过海啊嘛，咪我过去啦，咁我又 OK 喎，点解啊？因为过去吸收下啲天地灵气啊嘛，嗰、 okay, okay, okay, 个风景唔一样噶嘛，喺嗰边，你知噶。嗰啲依山而建啊，嗰、那个 嗰啲庙啊， 嗰、那个天际线就唔一样啊，个 skyline 唔同啊，系、 okay, 啊，系嗰啲 又有文武庙系嘛， 系 啊, 啊， 去入庙拜一拜神， 系啊，系、okay, 啊，啲人都唔同啊，啲风景啊嘛，系、啊、大家都健康啲啊感觉，咁跟住佢其实一落一条街去到摩罗街嗰边就突然之间就唔同咗感觉噶，上面仲系一啲叫做 coffee shop 嗰种， 好文青 feel 嘅， 系啦、啊，系啦、啊啊，一落到下面就变咗一啲比较怀旧啲嘅街， 系， 咁我 friend 就等带我去嗰间望下咁，咁佢其实除咗门口嗰堆嘅黑胶碟之外咧，其实佢里边仲有好多一啲以前我谂60年代、70年代怀旧嘅一啲，譬如电影嘅海报啦，跟住有啲玩具啦，有啲钟啊，甚至乎啲水系咪水龙头，总之有好多呢啲生活会遇到嘅东西，你都会见到，因为佢嗰度直情喺门口又贴住话可以租借俾电影拍摄嘅。 哦，即系专系真系拍翻啲可能有时代感嘅一啲剧集啊。 因为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即系除咗我嗰日见到嗰间就有一间实体铺啦，咁但系喺网上面亦都有，我知道有一啲嘅铺头佢系佢都有实体嘅一个 store room 咁样，咁、但系佢就唔系好似啱啱我去嗰种，哇喺一个旺区啦，叫做有个地铺咁、可能佢自己租咗个仓。系啦，里边就收埋咗好多呢一啲嘅古董嘢，然后你就可以上去去影相啊咁。因为我之前我譬如我婆婆喺彩虹村嗰边嗰个旧屋要收翻啦，咁但其实佢屋企里边有好多嘢系一啲好有价值，即系譬如有个旧上海电钟咁样嗰只，佢真系嗰个年代，咁你就咁抌咗去，你觉得好嘥咁。因为呢啲你真系其实抌一个少一个啦，你而家都好难买啦。咁不如揾一啲会。即系将嗰个即系认识佢价值嘅人去 收藏， 收藏佢会好啲。咁所以嗰时就喺网上面揾，就揾到其中有一个嘅social media 有个 account 嘅朋友，咁佢就嚟帮手就睇。咁佢好劲啊！佢一入到嚟就望，已经知道呢一样嘢其实系嚟自于大概咩年代啦。 即其實好似嗰啲當鋪咁樣嘅咯，望一望就知嗰樣嘢咩嚟嘅咯。 譬如可能個相，我唔記得係個相架定係一啲有個櫃，佢有啲玻璃好靚嘅嗰啲好似窗花咁樣，佢望佢知道我呢一種係嗰個年代啲手工特有，而家好難揾，或者而家會有嗰啲咧係仿製，但呢一個年代真係嗰陣時嘅技術做嘅咁，即呢一種程度。咁另一邊相，譬如我媽就會話啊，佢可能呢個相架都好耐歷史㗎啦，咁跟住佢會講出哦，呢個相架係不過佢係模仿翻可能六十年代做嘅，即佢一眼就睇到， 佢仲要分得到， 好勁， 係真定係模仿嘅， 因為你浸淫咗喺嗰一個文化。舉個例，其實我哋都會有類似嘅技能啊。俾首歌你聽唔唱嘅，淨係聽個音樂，你大概會 聽個質地。 你聽個質地，你感覺到個編曲用嘅聲係大概邊個年代？ 都似係， 其實係類似嘅。其實可能其他人都會覺得我哋呢個技能好 好勁， 好勁。 咁你再勁啲， 我連你用邊個 studio 都知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但係因為人哋嘅專項，你見到呢樣嘢嘅時候，你覺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基本上嗰一間鋪頭就係、是。即係我早兩日去過一間喺港島區嗰間鋪頭，咁就係有咗呢一啲咁樣懷舊嘅東西喺裏面咯，幾得意啊！其實係 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又係咁啱得咁巧，今個 weekend 咧走咗去啲即係連鎖唱片鋪嗰度，即係冇個純粹啱啱行街經過咁咧。咁而家即係有好多連鎖唱片鋪咧，其實佢有一個幾大嘅空間咧，我嚟擺黑膠碟。即係以前係少噶嘛，好老實講，佢而家係一個好大嘅 corner 嚟嘅。直头系成缝墙咧， 个潮流已经 系啦， 太强， 冇办法。咁啊，跟住即系再加上近年真系推出翻好多啦，咁所以系佢又分晒类日本嘅、欧美嘅、香港嘅、国语嘅咁样啦。跟住然后咧，跟住我就心郁郁睇下，即系我都系。会听 City Pop 啊嘛，咁我留意下有冇啲日本 City Pop 嘅碟啦，又俾我揾得翻嗰啲山下达郎啊、成啊咁嗰啲出嚟啦。 贵唔贵啊？ 系啦，呢个正正我想讲， 太出名嗰啲会贵。 啱啱听完你头先讲嗰啲旧碟咧，其实我会发现。新碟可能是比起我自己心目中啫，唔代表其他人意见。我自己心目中，我觉得冇咁抵买，因为 新碟啊， 因为佢个价钱其实你可能可以买得翻一张真系旧嘅黑胶，而 但系未必系山下达郎咯。 系啦，或者可能咁讲就系、是、即系例如我举个例啦，山下达郎嘅 Ride on Time 咁样先算啦，呢个系其中一种好出名嘅碟啦咁。佢個價錢其實你應該係可以買得翻一隻當年真係舊底推出嘅， 應該唔得，係應該唔得，因為你真係，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嘅認知就係、是，如果你要買即係譬如新碟嘅價錢咧，如果你買，你只可以買到舊碟嘅一啲冇咁出名嘅， 哦， 因為山下達郎係成為咗一個品牌， 係， 所以點解佢會再 reissue 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市場啦， 真係買一張少一張。 而當如果佢 reissue 而家出或者 remaster 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代表住，因為佢原咗嗰一定會好貴。其實個概念係 咁都係嘅，都係嘅， 係 啊！你嗰個講法係啱嘅，即係可能係你買到一張舊底冇咁出名嘅， 係啦。但係如果你要同一隻咧，舊底就會一定貴過新 嘅 啦， 係嘅，係啦。但係因為佢個價有少令我卻步嘅，因為我覺得算啦，我都係去尋下寶開心啲。 同埋有一種概念我有即係。听说啦，呢个说法就系因为佢已经，譬如山下达郎啦，都系攞翻呢个例子，佢已经系 build up 咗一个声誉啦，即系已经系唔系净系日本本土啦，亚洲地方甚至外国人都知道谁是山下达郎啦。如果唔系上次我日本直情我咪买 cassette 俾你咧，冇乜边个 artist 系 好似山下达郎咁， 佢系独立成有一个 area， 即系等于佢喺香港就系、是、等于阿哥哥 啊 谭咏麟啊， 你可以咁理解啊， 有一个 corner 系， 然后有佢嘅 cassette， 当然系一啲重新再推出嘅 cassette 帶啦，有黑膠碟啦，有 CD 啦咁樣。咁當然佢嘅意義就係因為佢有市場嘅時候咧，當年嗰啲原版其實一定係會貴嘅。佢而家再推出翻有市場買到，第二就係亦都可以令到你用翻一個比較。近翻而家價錢啊！即係如果唔係我都買唔落手啦。其實你個 cassette 帶嗰個價錢，如果我揾翻只山下達郎 Ride on Time 或者 Space 啊 ，Space 嗰一隻，如果你係真係八九十年代出嘅個 cassette， 我諗肯定十倍價錢。 咁啊係嘅， 係 㗎，可能係我真係未暫時喺我嘅尋寶歷程當中都未尋到出嚟。 因為我發現咗好多都係咁，同埋佢哋會好知道嗰個譬如有啲黑膠碟，我去過深水埗咁啊，佢會知道擺乜嘢。喺最前， 山下達郎擺最前， 係啊， 嗰期 Blue Giant 咪擺最前咯，因為嗰啲你識啊嘛，然後你就會揭，然後你再睇後面咯。我甚至乎去到日本下北澤嘅黑膠碟鋪，佢門即係佢又係一排排啦，佢最前都係擺一啲嗰啲你一定會見過嘅封面啊，亨利啊、大冠苗子啊，佢哋呢一啲最 well known， 佢一定係放最前嘅， 係因為一定係嗰個市場喺 嗰啲 係 四五百蚊起跳嘅、港紙啊， 差唔多要啦。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趣嘅位置就係咧，如果你係聽黑膠嘅話，我自己覺得或者同啲朋友都有個感覺就係、是、應該係揾啲咧你唔知嘅嘢嚟聽 哦。 即係譬如我哋頭先一路講一啲 big name 嘅話，我哋有好多渠道可以聽， 是是是 而因為你要收藏或者你要用黑膠碟去聽咧，一定係個成本好高。 係係係。 咁但係因為嗰個年代，老實地說，你講 City Pop， 除咗佢哋係一個 指標啦 ，但係因為嗰個年代跟住就會有好多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反而因為可能嗰啲黑膠碟咧冇咁出名啦，或者未被發掘啦，未即係 Plastic Love 曾經都未出名噶嘛。是是是其實咧，嗰啲嘅價錢你可以一樣欣賞到 City Pop， 但係一個平嘅黑膠碟嘅價錢。 係， 咁當然呢個就好睇你自己嘅口味同埋關口。但係好得意就係你會尋寶，嗰啲 friend 去外國都係嘅，睇封面覺得吸引，買咗翻嚟，然後就好似開盲盒， 再聽下啱唔啱聽咧咁樣， 所以 咁嘅心態 係可以咁樣試下嘅。既然你儲嘅話， 尋下再玩， 再玩下好多地方有㗎。 我好中意儲啲動畫嗰啲啊，高達舊底嗰啲就正。 有嘅 Ever 都有黑膠碟啊，喺深水埗嗰邊係啊，貴啫嘛。 係聽到個品牌都知貴。 整个复古风潮唔单止系喺一个载体上面，音乐上面都系啦，即系呢一段时间 keep 住，大家都会听得到。而最犀利嘅就系喺制作人方面都揾翻嗰个年代有做歌嘅朋友，就好似呢首作品揾到 James Dean 啊，当年嗰啲心急人上嗰啲都系出自佢手，呢一首都系佢有份嘅。 单身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随便吻，脚也有些伤痕。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面红如射灯。长大火，少女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入冬我技能，令我这一吻。身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用那火，少女心，乱撞和乱哼。 今日之前听过有 Sano 固定轩嘅派台作品啊，个名叫做《罗曼蒂克》啊 ，Romantic 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 中方對個別國家同機構抵毀抹黑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表示強烈不滿同堅決反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進一步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進一步築牢香港發展的安全根基。在新時代新征程一國兩制的事業發展進程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林劍是強調，任何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攻擊抹黑都絕不會得逞，都注定以失敗告終。他又說，在高水平安全的保障下，中方對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由治及興充滿信心。特區政府表示堅決反對並強烈譴責一些美西方國家、反華組織等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獲立法會全票通過之後，繼續作出抹黑、詆毀等的言論，強調今次立法是民心所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美西方國家不斷抹黑《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認為他們想破壞香港安寧，政府會盡力反駁。保安局強調，立法會審議認真謹慎，絕不馬虎，並非英國外相卡梅倫聲稱的匆忙通過。政府表示，預計下個財政年度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經常開支預算大約60億元，增幅是今個年度大約五成。運輸署去年6月就違規情況加強執法之後，至今有一宗個案被成功檢控，涉案乘客被罰款大約14,000元，並需補繳少付車資大約2,000元。當局說會密切監察計劃的運作情況，在檢討之中考慮不同方案。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數字反映當局執法毫無阻嚇力，建議政府應該考慮為2元乘車設立每月使用上限。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出年舉行，首次由粵港澳共同承辦。廣州賽區執委會表示，賽事出年11月開羅，廣州會承辦全運會和全國殘疾人運動會開幕式。廣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朱小翼表示，在籌辦全運會過程之中吸納了很多港澳力量。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今天就在廣州與廣東省體育局局長崔劍共同主持全運會的粵港聯絡會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同一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就系理工湾位，狮隧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都系较为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维园道；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柴湾方向近华润大厦都系车多，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的，龙尾在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丁九桥去大榄隧道方向桥面的位置车多，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多，龙尾现在在龙富路近龙日村。跟住提翻你啦，尖沙咀金马仑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近七咸道南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待未受了慰问。回忆的半分钟， 照亮寒冷天。相拥差点看不到，第五街飘雪 一片白雾，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你，记忆有风。 卡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featuring Gordon Flanders Aurora version。 卢信佑、陶陶、黄希图，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既然夜漫长，有好多嘅时间，不妨可以俾自己多啲时间去谂一谂，慢慢感受一下身边嘅气氛。有好多嘅决定，就算做唔到，唔紧要嘅，唔使急噶。 Silly bird， 你轻唱着美调，曾在某个漆黑的世界一起等破晓，沿途如无聊，如旅透了，你想飞得再高，时间偏偏不足。 Sam 刘志慧 Silly Bird，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人生当中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不过随着时间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仍然会发掘到自己有自己不知道的一面。 为了伤口，为了给拯救，理顺我躯壳，理顺我的皱纹，仍为了可遮丑，织铺张的绣，刺入我的眼球，刺进肌肤都不够，期待我会惯皮肉会变化，华丽的衣衫藏住的伤疤，期待走到闹市中不太可怕，祈求什么请 祈求日光顷刻消散，谁料盛装之中有些破绽，漆黑都会触发，承受什么恐吓，承受自己狠心欺诈，谁又为了美丽但叫美丽裂过，我发现这叫受伤。赤裸苦救，发现我的快乐，发现满身剔透，无论美好或丑陋，不需洗过污垢，我以初生的姿态奋勇摊开所有诅咒，期待我会关皮肉会变化，诚实的偏差，存在的伤疤，期待躺到盛世中不会太可怕，祈求什么清晨，祈求日光顷刻消散，谁料玉山之中有种灿烂，漆刻都会触发，陪着自己惊讶，陪着自己坦率的喊，谁又为了美丽就叫美丽裂过，我发现这叫受伤。这叫受伤，盖住它，揭露它，我从此会发现美丽如常。 马天佑受伤，所以我哋人生当中会经历好多唔同嘅阶段啊。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去慢慢试，每样东西都可以试清试楚。 约定不公正过，不必说对不起，约会不只有我，没别人怎对比，欲与冲之间收好悲喜，要为你残喘得服气，写一本最长游记，你或腾出几天哭泛起，如若拖手似我试验性相恋，像晚风一夜浪荡，别后无打算，举止太幼嫩，当不上正选，沿路有几声街灯吸引你兜转，如若分手发配我试验性失恋，日后等改判我便幸存，拜拜未似只中犬，仿佛我便心软，放下你抱起你，堂堂永远知己，我们无非。如若拖手似我试验性相恋，像晚风一夜浪荡，别后无打算，举止太幼嫩，当不上正选，沿路有几声街灯。 吸引你兜转，预约分手发配我试验性失恋，日后等改判我有幸存，拜拜未是这种恋，仿佛你便心愿，来自原写一卷你委身院，几个他不过各自取信，目录上全某段意愿，再犯上作乱，你再拖手似我是完成相恋，像晚风一夜浪到别后难走远，不知太间断挤不尽正传，沿路那几盏街灯可够你挑选，你再分手发配我是完成失恋， 陈浩最新排台作品 Relationship。 身边上的歌过了数天，却不懂沉默讲再见， By Jack Winker 天空的沿岸。 扫耳空，呀呀呀呀，哦耶。 心中我的躯壳。 波成啊，我唔敢睇个 MV 啊。 斌神，我明嘅，见到个歌名嘅时候，你已经会惊一惊。听埋首歌，听埋个气氛，再惊多啲。但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睇完之后咧，系真系几惊嘅。所以睇之前要做少少心理准备。迎接 Vincent 呢首新歌，歌名叫做《撞到正》。 我要挑和你头，寒气也好在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扬手。怪两手寸头，求庇佑在手后，再抱住十字架也会战斗。望你冤魂不散，恐怖在延续似剧集，夜里自然白蜡，半挂耳旁白痴，阴魂不散。问你为神父作法，突破法门大闸，制刀不大，制头妖无头鬼，等到打拉打败打转头。的胎盘，到底会有后门？未逃亡或不散，看坏路未信有作责，害怕敌人得责，便处死于外全球风云不散，大战在全面策划，后悔早日复纳，势不两立，回人间同流湾，广泛公司打开各饭盒。 Hearing voices in my head all day. Nah, babe, it's just dark, but I can keep you safe. What you say? 喂，你都砌到尾，都几夜咯喎。咁你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不会想分，不会消费，只怕感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贵？鬼叫我天生那么怕鬼，却得出生而能更怕活在人生。 啱啱听过泳儿嘅新歌，同 Nowhere Boys 嘅合作，亦都有第一次同 Adrian Chan 合作嘅派对歌叫《撞到正》。究竟系人定系鬼？你够唔够胆讲？够唔够胆接受挑战，试炼一下 ？Yeah。 证实你亦有苦恼，连同诚恳也在退步，大概为你为我好，蜜大话亦有用途，谈情真一些假一些多一些有趣些，难题深一些浅一些差一些粗暴的，纯情淡一些少一些贪一些你那些粗暴的、世界够枯燥，哪够我的我的苦楚，最怕我的好你也看不到，不到要你看得到，要靠我的我的创造，最怕你的好我也博不到，不到从长计也应该完全公开，如何输比赛，寻求娱乐共你在谈场非真非假的恋爱，明明好真心的但明心狠，明心狠狠的叫人想亲吻，我心都很惹人担心，全凭猜测。Yeah, yeah. 为人担心不够好，若事实证实你附带警告，诚惶诚恐都没退路，大概为你为我好，别扮做若有若无，同情真一些假一些多一些有趣些，难题深一些浅一些差一些粗暴的，纯情得一些少一些贪一些你那些粗暴的、世界够枯燥，哪够我的我的苦燥，最怕我的好你也看不到，不到要你看得到，要靠我的我的彩数，最怕你的好我也博不到，不到 或者有每个人心中都有只鬼，在你的情人当前，你又能不能够将真实你内心想的东西全部在他面前呈现出来呢？听过洪家豪的新歌，歌名叫 Truth or Dare， 而为他拍摄这个 music video 的呢，正正就是跟着下来这一首歌的朋友，他是张曼芝。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笑，说话从不知 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似。 刺耳，在夜幕拥吻里过电。 啱啱听过有张曼芝嘅过电啊，形容一个暧昧状态时候有一种真系触电感觉系点呢？新歌叫 Favorite Jeans， 一直以来可能你都是寻找紧嗰个最啱你嘅嗰个人，之但系当你失去咗之后又如何呢？又能唔能够讲一句 I'm over you 呢？ 要去祝福你，祝福我。爱要无能过，仍无不可，不敢玩，可以永远埋藏。未来没人再讲，无情人无聊竟伤害我，无情人无聊竟好结果。很匆忙，爱到很忙 ，Whatever never。 来自火鸡孙汉林的 Over You， 虽然现实中没有经历过歌词当中的情节，但 MV 就有了。 穿梭于深宵窄巷，迷失在闹市中，乱狂的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 听个 Wiz 嘅 Aren't You Thinking O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个别国家和机构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条例，进一步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进一步筑牢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在新时代新征程一国两制的事业发展进程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林健强调，任何对条例的攻击抹黑都绝不会得逞，都注定以失败告终。政府表示，预计下个财政年度2蚊乘车优惠计划的经常开支预算大约60亿元，增幅是今个年度大约五成。运输署去年六月就违规情况加强执法之后，至今有一宗个案被成功检控，涉案乘客被罚款大约14000元，并需补缴小付车资大约2000元。当局话会密切监察计划运作情况，在检讨之中考虑不同方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数字反映当局执法毫无阻吓力，建议政府应该考虑为2蚊乘车设立每月使用上限。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出年举行，首次由粤港澳共同承办。广州赛区执委会表示，赛事出年11月开锣，广州会承办全运会和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小奕表示，在筹办全运会过程之中吸纳了很多港澳力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今天就在广州与广东省体育局局长崔健共同主持全运会的粤港联络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同一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坏车离场噶啦。而家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接近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车龙啦，去到税务大楼。另外西行咧，主要就系转去跑马地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去近沙福道，龙翔道上狮隧和西行荃湾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的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的车龙排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去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至到油潭尾段呢仍然是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for u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ime May。 开口错。让我假装毫不在意，凭住气性无法直视。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江义，既是郑东域的闺蜜，亦都是方正辉的初恋。他和郑西决究竟可不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我爸爸是一个很勤力的人来的。小个的时候呢，成日听到他讲就是做到的就做啦。但其实要做到这句说话背后，不单止要勤力，还有一份推动力，一份责任心，对人对事都啱用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家人。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等到9:00-8:00，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叫小明，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多重宇宙。 讽刺的是，他的命运主宰在两位电台 DJ 的手上。 他奔神， 他波城， 每次都会轮流揀歌， 延续小明的生命， 决定小明的命运。 欢迎来到 奔波 Back to back back back back。 星期三6:30新聞回來之後，有這個騷動音遊奔波 back to back 争啲接你唔到啊！ 骚动音由你自己改头先个名，系音乐游戏，我哋就会用一个接龙嘅方式啦，一人会拣一首歌去延续一个 小明嘅故事， 即时创作嘅故事啦。每次嘅主人翁都系小明呢个人咯， 轮回咗好多世啦，佢 好多个星期啊， 系 冇话好多世嘅，都系同一世，不过唔同嘅时空咁解嘅。 咁啊，唔知小明攰未啦？ 佢唔会攰噶，人生啱啱先开始啫嘛。你都未攰啦，三十几岁人。 对佢嚟讲，其实每个星期都系同一个星期嚟嘅，唔同嘅时空嘅同一个星期啊。 究竟系呢一个3月20日啊？咩国际开心日啊嘛？今日系 咩？我真系唔知添。 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 唔知道今日小明开唔开心？ 开心咧。 但我知道听日一定会更加开心嘅啫，系咪啊？哈姆太郎。 系咪谂住播哈姆太郎？ 睇下点咯。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啲人成日都问小明究竟你几多岁啊？但系佢同啲女士一样，觉得年龄系一个秘密嚟嘅。虽然佢。都后生嘅，但系都有一颗老灵魂喺度，所以佢都好中意听电台。而小明早几日就听咗香港电台一个节目，当中听到有主持播一啲 bebop 嘅音乐，仲哼起咗一段旋律。嗰一刻，小明忍唔住啦。听完个节目之后，佢就去到自己电脑台前面揾翻呢一首歌出嚟听。 请我对马只嘅尾巴，本色当马招呼好吗？试过再买高鞋之上不必怕，叹过冷气试过美食，即使一蚊都不帮衬，还是有说有笑与你告别，别怕。性格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晶灯饰、积金彩布、普通手表、新款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会找到买家。就算要关门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坚持不平手。 首 swing 嘅大大公司，小明开始上瘾啦。佢喺屋企开始扮演起 DJ 嘅角色。 抛晒自己啲碟出嚟。 要呢首歌谂翻起当日啊，小明同嗰阵时嘅女朋友去东京当地所买嘅呢一只歌，东京事变嘅私生活新译版，听住小明又好想飞啦。 每次相机都幻想，谁带我远飞找梦想？情令我心痒痒，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旅客揭揭袋装小说，便发梦。教堂有钟声是扮摇合唱。到处看看漫天花瓣，难以想象，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爱吗？怕祝福祝福恋爱定格。缠住吻住 再看我。快餐店灯牌逐渐明亮，注满二度站的车票在我身上，期待着什么人。 小明其实呢去旅行是有一个很古怪的癖好的，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他都会找一个地方去看日落，一路看日落一路听一些跟爵士有关的音乐，他就会觉得很满足，那个旅程很圆满。 用了过分费力双手懒近你，用了过分努力不松一口气，相对亦无 听呢首卢巧音嘅《很想当妈妈》。小明翻开自己个电话嘅 playlist， 讲到最中意望住个日落去听嘅 jazz， 系呢一首歌嘅呢一个版本，嚟自苏永康《All the Jazz》呢首歌嘅 Cool Jazz Mix。 只需知道怎拥抱，让美好是自由，真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亦接受，何怕掌握对流，幸有他全场善友来为我生命演奏，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所快的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率性，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如果即倾听者换三遍演奏者，完美合奏应该合拍得美艳夜。如他快些，我最快些，当个不二勇大者，带着笑一生葬在他的夜。若美好是自由，准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亦接受，合拍掌学巨流，幸有他尽尽善友来为我生命演奏，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的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率性，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自己。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的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率性，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自己。 我即听要翻工，如果唔系，小明应该都会直落揾间 jazz bar 坐低慢慢再听音乐嘅。每次听完苏永康呢首《All the Jazz》嘅 Cool Jazz Mix， 小明就会执拾行装，然之后够钟去食个饭。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